皇帝的宝座。要登基就得找借口，都说人多力量大，同样的，人多智慧也高。很快方案就定好了，由强华出面来搞定刘秀。强华是刘秀在长安求学时的同窗好友，和刘秀的关系相当铁。他现在接到众人的邀请信，马上千里迢迢来见刘秀，带了一件很特别的礼物，一本书，叫做《赤符符》。要就是一本书呢，倒也没什么，但这不是一般的书啊。书的扉页写着这样的话：刘秀发兵补不到，四夷云集龙斗也，四七之际火为主。什么意思啊？听起来特别的深奥啊，但中心思想只有一句，那就是奉天承运。刘秀有天子的实力，可以封为天子了。最开始革命的时候，李通和李毅靠着谶语才成功把刘秀兄弟拉下水，而此时刘秀也是靠谶语才登基，就印证了那么一句话，当时的天下不信真理，只信天命。这不吗，刘秀等了好久，就为等这一天呢。眼看着时机已到，他再也不迟疑，装着无可奈何的样子，既然如此啊，我就赶鸭子上架吧，姑且在皇帝的位子上先坐坐吧。公元前25年6月22日，31岁的刘秀在号城举行了隆重的登基仪式。这个号城在哪儿呢？在现在的邢台市境内。这仪式分为三步进行，第一步烧柴火，告老天，就是找来大量的柴火进行焚烧，冒出大量的烟直往天空里飘。他登基不是老天下的命令吗？现在以此转告老天，他不敢违命，正在按照老天的意思进行登基。第二步，拜乾坤，祭祀六宗。这个很简单，拜神仙，祭日月星山川海六宗。虽然腰和膝盖要受点罪，但总比烧柴火那浓烟熏的热泪直流要好吧。第三步，读注文，宣誓就职。前两步其实都是虚的，为了来铺垫第三步的实。注文写得很好，但也许呢，是刘秀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大场合，宣读的时候声音有些变形，甚至有点语无伦次了。今天这里蓬荜生辉呀，我做梦都没想到我成为这个皇帝了。我呀，感谢这个乱民的英雄啊，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谢谢了。不管怎么样，这一天的刘秀是高兴的，是幸福的，他多年的隐忍终于换来了正果，他由革命最初的农转匪成功地实现了匪转龙，他把自己的年号定为建武，意思是用武力建设国家。刘秀取这样的年号是有目的的，现在他虽然当上了皇帝，但拥有的还仅仅是河北这块地方，硕大的天下还有两个称皇帝的，除了更始皇帝刘玄，还有刘盆，他现在勉强为乱世三族当中的一族，要想得到天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但是刘秀也没多想，把首先的目标就瞄准了更始政权所管辖的重要地盘——洛阳。 这就意味着刘秀和刘玄的大决战马上就要上演了。那等待他们的又是怎样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局呢？此时的刘秀和刘玄仅仅是一河之隔，只要渡过了黄河，刘秀就等于踏上了全面复兴之旅。但刘玄也不是傻子，他不可能坐视不管。他此时在黄河的对岸洛阳布下了重兵把守，而负责把守洛阳的就是杀害刘秀大哥的两大罪魁，大司马朱伟和武阴王李毅。朱伟就不用说了，在他的精心策划之下，才成功地把傀儡刘玄推向了皇帝宝座。也正是因为首席之功，他身居大司马一职，除去排在前面的几个元老级人物，他可以说是实权在握。而在策划杀害刘演案中，他也是主谋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刘玄的一切全都在朱伟的掌控之中。而李毅想必大家更清楚了，他是最早拉刘秀下水起义的，也是最会见风使舵的。一看刘玄那儿好撑船，他就跳过去了，最后还成了谋杀刘演的主凶之一。所以现在刘秀的心里啊，朱伟和李毅是他最恨的人。而刘玄这样安排他们防守洛阳也是别有用心的，他相信朱伟、李毅二人一定会尽全力来守洛阳。事实上，朱伟和李毅都想鞠躬尽瘁地来守洛阳，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呀，他们的梦想都落空了。他们有信心守住洛阳，那是因为他们还拥有天堑之险河内。你要过黄河，首先得经过我。你渡河渡到一半，我举全军之力杀之，那你就只能是溺水的命运了。而河内的守将叫韩信，他也不负刘玄的厚望，听说刘秀要来过黄河，立马打出了横幅，要想从此过，留下人头税。如果真按照韩信的气势，刘秀要想渡河可真要用痴心妄想来形容了。可是韩信的横幅刚一打出来，马上就有人跳出来唱反对意见了，这个人就是他手上最得力的干将彭岑。彭岑从刘秀起兵的时候，最开始是当逃兵，后来知耻后勇，选择了当英雄，坚守宛城，结果害得刘演围攻宛城多个月都不能破。最后要不是王毅犯了夜郎自大的军事错误，宛城因为弹尽粮绝，实在是没法坚持了，要不然他不会投降的。而投降后的彭岑原本也不打算活了，但是结果呢，刘演却赦免了他这个甲级战犯。心怀感激的彭岑从此就跟着刘演干了。刘演死了之后，他的部队一多半都被朱伟给收过去了，而彭岑也成了他手下的一员战将，职称为淮阳都尉，后来又被封为颍川太守。但是乱世之道，彭岑这个颍川太守并没有当多久，被一支突然冒出的反动武装给赶出了颍川城。病急乱投医的他只好选择了投靠河内太守韩信。也正是因为这次逃亡生涯，让他感受到了一个事实，刘玄表面上看起来强大，但实际上却很脆弱，脆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而他跟刘秀的哥哥刘演干过，知道刘家的实力，所以凭着独特的敏锐能力 彭岑意识到了，跟着刘秀走，那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所以呢，在韩信准备和刘秀大干一场的时候，彭岑有话要说了。刘秀太强大了，河北那么多的英雄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呢，还是别做无用功了，早点归降吧。可韩信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不，我不是这样忘恩负义的人。既然如此，那好吧，打吧。很快，韩信的想法就改变了，因为他看到了跟想象当中不一样的刘秀，他被刘秀的军容给震撼住了。刘秀的部队那是威武之师，雄壮之师。于是韩信又马上对彭岑说了，这仗啊还是不打了吧，我听你的，你去负责联络投降的事儿吧。彭岑去了，很快就回来了，带来了四个字的好消息：投降，重用。韩信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那好吧，开城。接下来也没什么悬念，刘秀就成了河内的主人。但是刘秀一进城，就命人把韩信给拉出去砍了。韩信不服啊，我冤枉啊，你不是说我投降不但不杀我还重用我吗？我是针对彭岑说的。可刘秀没料到彭岑并不领他的情，他说如果这样他也宁愿去死。刘秀就问他为什么，彭岑说了，如今天下一团糟，昏庸的更始皇帝也危在旦夕，您在河北开创了这样的宏伟事业，是天大的福气。现在正是用人之时啊，岂能因一时之愤恨而弃天下于不顾？哦，言之有理。刘秀说着呢，马上让人又放了韩信。刘秀是不费一刀一枪就占领了河内，这就等于刘秀在刘玄的地盘上有了一块站稳脚跟的地方，以后军队和粮草都可以从这儿转运，河内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接下来刘秀准备全面攻打洛阳，而守住河内这个地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如果这个命根子丢了，刘秀将会前功尽弃。可是派谁来河内呢？这让刘秀很犯难。按理说韩信很合适，他以前就是这儿的太守啊。可刘秀根本就没考虑他。除了他是叛将之外呢，还有一个原因，觉得他能力不够。刘秀的首选其实是冯异。冯异前面已经说过了，他的才华大家有目共睹，可此时刘秀已经把他想象为孟津将军的首选人马，负责河内郡和魏郡两郡兵马，在黄河沿线驻扎，所以说冯异已经有重任在身了，分身乏术。刘秀双子星座当中的邓禹也是重要人选，但此时的邓禹早已被任命为西征大将军。就在邓禹踏上征途的时候，刘秀特地为他送行。邓禹在感动之余呢，刘秀问了一句，你走了河内怎么办？邓禹说了，昔日汉高祖刘邦派萧何守关中，因为没有了后顾之忧，集中全部精力东征，最终成就了霸业。是啊，河内就是我的关中，却不知道萧何在哪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叩寻是也。 寇寻字子义，上古昌平人，就是现在的北京市，东汉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寇寻出身世家大姓，年轻时任郡公曹，太守耿况特别的器重他。后来寇寻选择了归顺刘秀，而当时的刘秀也毫不犹豫地给了他偏将军的职务。对于刘秀来说，他觉得自己这样做对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寇寻已经很优待了。可寇寻对此并不满意，就像汉初的韩信一样，他觉得自己的才华没有得到发挥，觉得这个偏将军的职位跟他的才华和能力不匹配。但是他这个偏将军呢，至少要比韩信当初那个侍卫的职务要好得多了，所以他没跳槽，相反，他认定刘秀是个可以成就大业的人，相信跟着他一定会大有前途。都说你要想得到领导的赏识，那么首先要得到领导赏识的人的赏识。寇寻因为怀才不遇，暂时没有发迹，但他却得到了刘秀最为赏识的两大红人之一的邓禹的赏识。史书上是有记载的，寇寻数与邓禹谋议，与其之因奉牛酒共交欢。邓禹呢是什么人物啊？从小就是一个天才，一直都是刘秀的偶像，平常都是别人请他的课，而他呢却请寇寻的课，他对寇寻的赏识就可想而知了。也正因为这样，当刘秀还在为留守河内人选头疼的时候，邓禹出现了，推荐的就是寇寻。就像当初萧何向刘邦推荐韩信一样，尽管刘邦当时对韩信的能力还持着怀疑态度，但因为是萧何推荐的，刘邦还是拜他为大将军。而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因为邓禹的鼎力推荐，刘秀尽管是三分怀疑，三分担忧，三分不安，一分犹豫，还是任命寇寻为河内太守。当然了，刘秀把河内太守的大印交到寇寻手上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当年呐，汉高祖东征的时候，把关中交给了萧何，而我今天就把河内交给你了，你寇寻就是我的萧何。感动得一塌糊涂的寇寻是这么回答的：臣虽肝脑涂地，亦要报答您的知遇之恩。事实证明呢，寇寻是这么跟刘秀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航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地走过来，请你们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山上的山花开呀，我才到山上来。小的一阵风呀，慢慢地走过来，请你妈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海上的浪花开呀，

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寇寻上任之后呢也不例外，他也来了三把火。第一把火是举行大规模的军训，给各县下文，操练士兵练习射箭。通过军训，士兵的身体素质得到了大大的提高，战斗力得到了增强。第二把火是充当后勤的兵，养马2000匹，收租400万斛，转经给军。这活看起来轻松啊，实际上操作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当时还没有诸葛亮的木牛流马驮运粮食呢，其中的辛苦艰难就可想而知了。第三把火是游击战术，在寇寻后勤工作做得很好的时候，没有忘了一展自己的军威。他派出一支骑兵，居然成功打到了洛阳城下。当然因为人马有限，他没有强行攻城，而是选择了游行示威之后就马上撤军了。虽然他们在洛阳城外只是惊鸿一瞥，但起到的威慑力那是惊人的，至少给刘玄的军队留下了强烈的阴影。这三把火烧旺了之后，刘秀给他捎来了一句话，称赞他说赛韩信，意思不言而喻啊，就是说他比韩信还要更胜一筹。有这么高的评价，寇寻想不高兴都不行啊。但是他接到刘秀的另外一封信之后，就迅速的游袭转京，接二连三的接到刘秀的信，他是由惊转忧，由愁转愁，最后呢变得恐怖起来了，直到最后坐立不安，寝食难安呐。刘秀信里边啊，常常对寇寻嘘寒问暖，那关切之情超越了一个君王对臣子应有的程度。寇寻不傻呀，马上就明白刘秀的心思了，关心他不假，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不放心他呀。再回想起刘秀对自己的赞美，把自己比喻成韩信，虽然寇寻一再强调自己比不上，但刘秀却铮铮铁骨地说，不但比得上，而且还有过之无不及。当年萧何也一样，他在后方的时候，刘邦时常来人来信问候，萧何就把自己的亲人全部送到了一线，刘邦就不再来打扰他了。想到这儿，寇寻一拍自己的脑袋，醒悟过来了。于是他马上来了个东施效颦，把自己的亲朋好友都送到了战场。果然，刘秀的慰问信就戛然而止了。君臣之间就是这样，当你能力不够得不到重用的时候，当你能力太够呢又不敢重用的时候，所以啊， 那些既有能力又能避免功高震主的，才真正能够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俗话说东边不亮西边亮，就在寇寻大显身手思忖着如何防守的时候，冯异也没闲着，他在思忖着如何进攻洛阳。要想攻洛阳，最为关键的是要搞定洛阳的守将双子星座朱伟和李毅。朱伟和李毅两个人一文一武，虽然还没有达到文可以安邦武可以定国的境界，但两个人联手也可以说是珠联璧合险逢敌手。如果硬碰硬啊，即便是拿下洛阳来也得付出很惨重的代价。怎么用最小的代价拿下洛阳呢？冯异想到的是智取，他就把突破口放在了李毅身上。李毅是最早参加革命的元老级人物，刘秀和刘演都是在他和李通的说服之下才举事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只是因为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儿，识时务的他选择了择良木而栖，离开了刘氏兄弟，投入了刘玄的怀抱。但是他和刘秀还是有老交情的，冯异就想，如果能把李毅给成功的说服了，那无疑给朱伟断了一臂，搞定了李毅，洛阳也就等于搞定了一大半。冯异没有选择直接去说服李毅，而是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很有水平，没有直接说明他的本意叫他归降，而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开头的。他直接教会了李毅一个典故：微子去殷而入周，相国叛楚而归汉。娓娓动人的故事让李毅正目眩神摇的时候，冯异这才亮出了杀招，开始点题。刘玄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跟着他干没有前途。我们刘秀现在是龙翔虎步，龙腾锐气，龙马精神，龙飞凤舞，是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跟着他干前途无量。李将军你何去何从，要三思啊。继续跟着刘玄那是穷途末路，星光暗淡，跟着刘秀干那是功垂千秋，名垂千古。我靠，原来是一道选择题呀。李毅不是傻子，自然知道怎么选择，于是他马上回了一封信，信里没有一个字，但有一幅画，画当中是一只孤独的兔子正调转头吃着绿油油的青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兔子身后却是光秃秃的荒山，满目凄凉。他的意思很简单，他愿意再当一回兔子，愿意再吃一次回头草。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呢，他立马收兵，不再和冯异有正面冲突，以至于冯异是连连高捷，拿下了不少的城池。蒙在鼓里的朱伟还在苦苦的支撑，但是李毅很快就吃了自己多跳槽种下的苦果，纸里包不住火呀。朱伟还是知道了他的事儿，透露风声的人也不是别人，正是刘秀。原来啊，冯异想出大胆的挖人策略之后，又怕刘秀不会轻饶了李毅杀兄之仇，所以所有的活动都是隐而不发，秘密进行。但瞒得过一时，瞒不过一世，随着他的节节胜利，面对刘秀的赫赫称赞， 他还是忍不住道出了实情。这一切都是李毅吃回头草所带来的结果。刘秀一听是大喜过望，李毅这个人还是蛮厚道的嘛。刘秀的话让冯毅正有点暗自得意呢，刘秀又说了，把李毅的书信拿出来给各级官员看看，展示一下他的文才嘛。展示的结果自然让地球人都知道了李毅吃回头草的事儿了，结果李毅一瞬间就红了，他想不红都难呐。冯毅可吃惊了，朱伟可恼怒了。李毅身为洛阳防御体系的主要负责人，却胳膊肘往外拐，是可忍孰不可忍，必须马上解决李毅。但是要想除掉李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毕竟李毅和他是一个级别的，拥有兵权，就算李毅要反叛跟他硬对硬，朱伟也占不了上风。既然不能明着来，那就暗的。他选择暗的方式更加直接，不是写什么信，玩文字功底了，那玩意儿他玩不起呀。他派出的是刺客，想把李毅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结果大批大批的便衣刺客马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全方位全过程地照顾李毅。李毅哪里想到自己会受这么高的待遇啊，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脑袋就搬家了，他死的是糊里糊涂，不明不白，极为凄凉。但他如果明白自己是难逃一死的，也许就释然了。毕竟他杀过刘秀的大哥刘演，那是滔天大罪，刘秀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他的。有的人死重于泰山，有的人死轻于鸿毛。李毅的死不重也不轻，他是死有余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欠下的债是要还的，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李毅也不例外，朱伟也不例外。刘秀派出的双子星寇寻和冯毅，立刻刘玄派出的双子星座朱伟和李毅，在这场重量级的较量当中，李毅很快就死于内讧了。朱伟干掉李毅之后，非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成就感，他反而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可是啊，他还没来得及伤感呢，刘秀的大部队已经开过来了，开始对他所在的洛阳进行了围城。面对刘秀的铁桶阵，朱伟并没有慌张，他选择了死守。结果刘秀把洛阳围了好几个月也没有成功拿下，眼看再这么耗下去伤不起呀，刘秀把所有的怒火和仇恨都放下了，决定走和平之路招降朱伟。平心而论，刘秀对朱伟比对李毅还要恨呢，要不是因为朱伟，刘玄就不会取代大哥刘演成为更始皇帝，如果不是朱伟，他的发迹也不会如此艰难。太多太多的如果了，证明了如果没有朱伟就没有刘玄的今天。可是呢，朱伟虽然坏，但那是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那是因为跟随的主人不一样，他所做的都是一个臣子应该做的事儿，说的难听一点，那就叫愚忠。其实朱伟是挺有才华的，守洛阳几个月屹立不动，证明他身为刘玄身边第一红人， 并不是浪得虚名的。眼看着硬攻不行，冯毅就对刘秀说了：“招降诸伟，事半功倍。”刘秀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大哥的死，当年的落魄，几乎全拜诸伟所赐，怎么能轻易就饶了他呢？冯毅马上就告诉刘秀：“相逢一笑泯恩仇，如果时间都耗在攻打洛阳上，那会对整个战局起反作用。”刘秀是想了半天都没说话呀，最终还是点了点头。但朱伟是一块硬骨头，他是那种宁死不屈的人，要劝降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可派谁去呢？早已成竹在胸的冯毅马上就说出说客是谁了，彭岑。彭岑不但跟刘秀干过，还跟朱伟干过，所以呢，派他出马最合适。彭岑也没有辜负刘秀的期望，他一出马就搞定了朱伟。朱伟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很痛苦的，他心里边很想跟着刘秀干，但前面说过呀，他已经犯下了滔天之罪。尽管彭岑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他给说服了，但是投降那天他耷拉着脑袋一直不想看面前的刘秀。伟人之所以伟大，那是因为你跪着，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在那一刻，朱伟才体会到自己原来如此之渺小，像一粒沙尘一样。而此时的刘秀果然显出了王者风范，他扶起跪在地上的朱伟，对他许下了一个承诺。这个承诺呢，有四层意思。首先是欢迎你的回归，其次呢，我不会对你下黑手的，再次，官位是绝对可以复制的，不会低于你在刘玄手下的官儿。最后，黄河水作证，君子一言覆水难收，绝不食言。朱伟本来对刘秀是防着一招的，他这次投降是他一个人出来，城里的兵马都没动。他出城之前呢，下了个命令，如果他有什么不测，一定要死守城门，和敌人共存亡。此时刘秀的承诺无疑把朱伟最后的疑虑打消了，他终于感动得热泪盈眶，跪倒在地。就是这一跪，洛阳城门大开，守兵纷纷扔下了兵器，欢迎刘秀入城。公元25年10月18日，洛阳归于刘秀麾下。在洛阳南宫，刘秀庄严地宣布，大汉王朝正式复兴，洛阳就是首都，东汉就从这里拉开了新的序幕。在寇寻和冯毅都出彩以后，刘秀手下天才级的人物邓禹也不敢落后，该轮到他上场亮剑了。话说刘秀携攻破洛阳之勇，继续进军，势如破竹。这回他派出的西征将领是天才选手邓禹。前面说过呀，寇寻的成功离不开邓禹的推荐，而冯毅等人独当一面，也让刘秀看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于是这次派出最为倚重的得力部将邓禹出马，那意思很明显，要一举拿下长安。事实证明呢，邓禹果然不愧为军事天才，自机关到河东连连打胜仗，再逼近长安就岌岌可危了。刘玄也不再怠慢， 马上派出的几乎更始政权的全部主力，10万多精兵，派出的是超重量级将领王匡和张昂。10万对2万，那5比1呀，5个人打1个人，按常规来说呢，这仗是没法打的。但战场上的事儿，不仅仅是兵力来说话，还得靠实力。刘秀的汉军有实力，更有一个能带兵打仗的好将领邓禹。战局一开始也是这样的，因为兵力的悬殊，双方大战之后，邓禹大败，损兵折将不说，如果不及时逃跑，更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当天晚上收兵以后，邓禹的军师韩信对他劝说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军呐，咱们先撤吧。邓禹的回答很是坚决，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就算死我也不走。事实上呢，邓禹为了成就不败之王的神话，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如果第二天刘玄的军队发动全面进攻的话，那么邓禹就算是有3头6臂也会被摧毁的。乘胜追击几乎是战场上的定律，不用想也不用问，邓禹为了颜面，几乎把自己身子的1半埋在了地底下，因为敌人第二天一定会发动总攻的。可世上的事儿就是这么难以预测，第二天的特殊性救了邓禹一命。第二天是癸亥日，是六甲穷日，按现在的说法是诸事不宜。王匡这一天看了黄历了，哎呀，这样的日子还是休战一天吧。等到第三天，王匡率领大军再来光顾邓禹大营的时候，却发现是一座空城。他正懊恼敌军是不是连夜逃走了呢，邓禹的大军出现了，他们从4面8方涌现出来的时候，王匡这才知道他中计了。到了这个时候，不是看兵多了，而是看脚快不快。王匡这时候倒希望自己的兵能少一点，这样好逃跑啊。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邓禹利用一天的时间缓过气儿来，是大败王匡。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咿 呀，我名是姓穆，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 众所周知啊，在起义军当中，刘玄是最早称帝的一个，而刘秀是通过忍一般人忍不了的痛苦，在经历了风霜雨雪之后，也成功的实现转型了，在河北建功立业，成就了霸业，从而是黄袍加身。 而与此同时呢，刘氏家族的另一位成员以第三者的身份插足进来了。他大喝了一声：刘盆子来也，石像的话统统给我让开。那么这个牛气冲天的刘盆子又是何许人也呢？刘盆子是泰山诗仙人，西汉城阳景王刘璋的后裔，元帝的时候封为世侯。这个刘盆子啊，本来是一个放牛娃，当赤眉大军过市县的时候，把刘盆子和他的两个哥哥刘公刘茂捉进了军营。刘公以后就投奔了更始政权，刘茂和刘盆子就当了牛吏。牛吏就是放牛的官。后来有人给赤眉起义军领袖樊崇出了个主意，让他找一个刘氏宗族的人来做皇帝，这样就师出有名，便于号令天下。樊崇也知道老百姓心向汉室，现在任何一个异姓人出来称帝，那都属于是玩火自焚呐。于是樊崇就开始搜罗刘姓皇族的后人。这些落魄贵族过了几代之后，基本上都成了普通老百姓了。这一搜罗可不要紧，竟然搜出来70多个人，其中属刘茂、刘公、刘盆子三个人的皇族血统最近，所以呢，他们三个人就成了终极对抗选手了。可是啊，究竟该挑选谁来当皇帝呢？这样的难题难不倒樊崇，他马上就定出了千古奇谈的方案，组织了摸彩仪式，规定谁摸到谁就当皇帝，是真龙啊还是马就看谁运气好了。这个摸彩的结果呢，15岁的刘盆子以黑马的姿势抓到了头彩，赤眉军的将领全体下拜高呼：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啊！哎呀，我这刘盆子哪见过这个阵势，昨天还在山坡上放牛呢，今天就成了皇帝了。当时啊，他就给吓哭了呀，哭着喊着就要去放牛去。眼看着刘盆子不成体统，旁边的刘茂赶紧上前提醒，大有谦让人后之风，你要好好藏好了这道福命。 什么福命啊，我不要当皇帝。 刘盆子把那福命给咬碎了，丢在地上，一溜烟似的跑了。跑了也没用啊，这个事儿已经由不得他了。刘盆子只好很痛苦的被赤眉加上了黄袍，当起了皇帝。他始终不习惯呢，经常就换了服装，偷偷的跑去跟其他的放牛娃一起玩，觉得这样才自在，在那个放牛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己。就这样，樊崇等人在庚始3年6月，也就是公元25年，立西安刘氏皇族后裔刘盆子为皇帝，号建世元年。这么一看呢，刘盆子算是最幸运的皇帝，一点都不为过。 可不是嘛， 本来呢，家族没落以后自己在山上给人家放牛呢，现在你就当了皇上了。刘秀和刘玄火拼的时候，他们正在坐山观虎斗呢。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两军打得很热闹。但是热闹归热闹，这战局呀，却是一边倒的态势。刘秀大军是连连告胜，刘玄军是节节败退。虽然战斗还没结束呢，但是胜负已分呐。刘秀的胜利是必然，刘玄的失败是定局。 不能再等下去了。再这么等待，坐等刘秀收拾了刘玄，那么接下来受害的就是他们了呀。于是他们果断做出决断，马上西征长安的刘玄。赤眉军怎么千辛万苦地选了一个傀儡当皇帝？就是要一个名分，现在又正好名正言顺地出军了。都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话一点都不假。话说邓禹大败更始军的王牌将领王匡，赤眉军大举向长安发起进攻，刘玄是两面受敌呀。这个本来就已经风雨飘摇的政权，又该何去何从呢？这个问题，一向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刘玄正在思考当中，他手下的大臣也在思考着。思考最深的就是打败了王匡、张昂等人，他们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呐，可以说是更始政权的顶梁柱，现在败得一塌糊涂，毫无转圜的余地了。于是大家就坐在一起商量，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邓禹我们打不过，更不要说再加上个赤眉军了。既然打不过，那就剩下两条路了，一是投降，二是逃跑。投降显然是下下策呀，暂时不再考虑，那就只有一个选择了，逃跑吧。方案商量好之后，提交方案的人是张昂。这个张昂我想必大家都还记得呢，当初刘演和刘玄争执皇位不下，他是拔剑相向，说只要立皇帝只能立刘玄。这是一个牛脾气的人，现在这坏人让他当，他也毫无怨言，面无惧色，马上向刘玄提出了他们的方案。第一，打劫长安城的所有金银财宝；第二，回到南阳去当山大王。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现在都贵为皇帝的刘玄显然不能接受重回原地当匪寇的日子，但此时觐见的却是雷厉风行的张昂，还有一群虎视眈眈的重臣。刘玄是敢怒不敢言呐，于是就选择了沉默。他原本以为啊，这样无声无息地平息大臣们的进言，可他显然小看了张昂的能力。张昂素来是以刚硬著称的，不是个服软的主。他一看刘玄这么不识抬举，虽然碍着当时刘玄是皇帝，没有直接发作，但私下里还是发作了。他找到了另一个狠角色申屠建，说了这么一句话：刘玄还想一直当他的皇帝，可已经火烧眉毛了呀，现在明哲保身的唯一办法就是绑架刘玄，逼他就范。绑架是个文明词儿，说白了那就是逼宫。申屠建那是什么人呢？当初赶在宴会之上直接以宝玉的方式劝刘玄干掉刘演，就说明他不是一个心慈面软的人。张昂一提议他就答应了。张昂马上就和申屠建、廖慎、胡音、阮契成立了密谋五人组，人马组成了，行动的日子也选好了，一切似乎看起来完美无缺，一切看起来按部就班、顺其自然，但一切又是那么变化多端。都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因为保密工作做得不到位，刘玄把这件事知道了。刘玄知道以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一改往日的懦弱，亮出了手中的宝剑。当然了，他在亮剑之前呢，选择的铺垫是装病。装病很容易理解， 当年孙膑装疯，那连屎都能够吃。而对于此时刘玄来说，那装病太容易了，无非就是躺在龙床之上做无病呻吟状。与此同时呢，他特招密谋五人组来朝中议事。这五个人当然不知道这是刘玄的计策呀，齐刷刷的就往宫里边跑。是啊，皇上病了呀，做臣子的早一点到，就能够早一点显示自己的诚意。五个人赛跑当中，结果阮气因为体力不支扭了脚了，不得已只好选择回去抹点红花油去。毕竟这么一瘸一拐的进宫见皇上，那也不礼貌啊。而到宫里的四个人一开始啊还挺激动的，就好像啊等着刘玄给他们颁奖呢。可是很快他们的热情就在无休止的等待当中消磨殆尽了。刘玄之所以让他们吃闭门羹，那是因为他们只来了四个人，还差一个人呢。刀斧手已经磨刀霍霍，就等刘玄的命令了。现在这四个人已经是命悬一线了。可是呢，那位受伤的大哥呀，也许是破罐子破摔了，迟迟没有露面。刘玄选择了耐心的等待，他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但这四位等着的人却又焦急纳闷，变成了怀疑了。他们原本以为来宫里看望皇帝的人很多，但是左等右等只有他们四个人，而他们却恰恰是密谋五人组当中的成员。气氛有点压抑啊，他们好像醒悟过来了，于是除了申屠剑，其他三个人选择了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宫外边跑。跑出来之后，带领兵马在城外进行了烧杀抢掠，然后再慢腾腾地杀进宫来。应该说这泥腿子就是泥腿子，如果呢带兵直接冲进宫里把刘玄给干掉，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到时候长安城里的金银珠宝抢之不尽，用之不完。可是啊，他们想到的却是先抢掠然后再对付刘玄，这样一来刘玄就有喘息的机会了。唯一没逃跑的是申屠剑，也许是有了回心转意的念头，也许是回头是岸，但是刘玄却没有让他立地成佛，一剑就刺穿了他的心窝，然后带着自己的妻儿逃出了长安城，去投奔他的岳父赵蒙。赵蒙也不是吃醋的，马上带领兵马帮着女婿杀回长安，把三个叛乱的将军给赶出去了。机会就是这样啊，来的时候你必须得抓住了。在错进错出混乱之际，刘玄最终还是把握住了机会，夺回了属于他的皇位。可是啊，三王反叛不但削弱了刘玄的力量，而且把刘玄最后的老本给消灭了。他怀疑王匡、陈穆、程丹等人也有反叛之心，于是呢就招他们三个人过去，结果王匡没去，刘玄就把陈穆和程丹两个人给杀了。内讧过后，刘玄的实力几乎就没了，他只好在长安当一天皇上装一天钟。至于明天会怎么样啊，不去想也知道是怎么样了。一个人生于天地之间，或为凤或为龙，为千人之应万人之杰，为青史永远的光耀，为民族永恒的丰碑。或为雉为鼠，甚至为蛇为蝎，为千夫所指，为遗臭万年。一半是与生俱来的禀赋，一半是出于后天的教育和机遇，以及本人的自律和自立。 这刘玄显然属于后者呀。公元25年九月，赤眉大军一路势如破竹攻进长安城，刘玄充分发挥了善于跑的特长。当刘玄仓皇地骑着马逃出长安北门的时候，他所宠爱的那些姬妾、东西南北几个宫的娘娘从后边追赶着他，连声呼唤：“ 陛下呀，你应当下马谢城啊！” 在众人面前说话还有点腼腆羞涩的刘玄，面临生死关头，面对着曾与自己共享乐的姬妾们，却顿时生出了令人惊讶赞叹的莫大勇气，当真下了马，对着长安城恭敬下拜，然后才上马挥鞭而逃。不过他这一逃啊，再也没机会回长安了。这一跑意味着更始政权的彻底瓦解，这一跑一切叶落归根，一切终归平静。刘玄手下的文武大臣除了丞相曹静不肯投降，在格斗当中被杀之外，其余的全都投降了赤眉军。仅仅维持了2年0.7个月的更始政权宣告灭亡。赤眉军攻下长安城以后，刘秀很震惊也很失落，他体会到了什么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邓禹已经尽力了，打了刘玄的主力，只是千里迢迢万道重重的关口，通往长安之路远没有赤眉军那么便捷。但刘秀不愧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马上就出台了一道赦免令，封刘玄为淮阳王。这天下还不是刘秀一个人的天下，刘秀这样封显然只是虚晃一枪，图个好名声，诏书根本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跟刘秀的虚相比呢，赤眉军可就实多了，只要你刘玄愿意主动归降，可以网开一面，封为长沙王。占领长安的赤眉军说话当然有力量了，而且这个长沙王比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淮阳王要实惠多了。刘玄虽然善跑，但显然也被赤眉军的大度给感动了，于是他主动从深山老林出来，脱了上衣，光着膀子，他投降来了。当初刘盆子被推上皇位的时候，也是吓得脱光了衣服，汗如雨下。此时的刘玄从皇位上下来，也脱光了衣服，是冷汗如雨。场面是惊人的相似，不同的是物是人非。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刘玄把传国玉玺也带来了。而赤眉军要的就是这玩意儿啊。果然赤眉军见了传国玉玺是喜笑颜开，可刘玄还来不及松一口气儿呢，就被请上了断头台。刘玄突然发现自己上当了，很是愤怒，还据理力争呢。孔子曰：“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你们不可以做这样不道德的事情。赤眉军在这块嬉笑着说了：“我们就是言而无信，你能怎么着啊？”就在赤眉军的刀斧手刀要砍向刘玄脖子的时候，一声暴喝响起，如同惊雷一般呢、 且慢动手！” 刀斧手僵在半空当中，半晌都没动。刘玄是惊魂未定，仔细那么一看，却发现救了他的命的竟然是刘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

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杨老师啊，夏天了，结合呢冬病夏治拔罐，结合拔罐呢我们讲了相关的知识。 是 新朋友不知道，怎么就夏天他们还拔罐啊，拔罐怎么回事，刮痧怎么回事。我们告诉大家戒甜食，怎么戒甜食，拔罐它要起什么作用，哪些人适合哪些人不适合。 对，就是实证 没错， 非常的适合这个拔罐和刮痧。但是很多人呢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实症和虚症。 哎， 咱们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就临床上哪些病症适合做这种通阳的工作。 哎，你这个题啊我觉得挺好，这样一讲呢使大家更具体了。 对， 特别是结合我有没有这种症状啊。 对，我给大家总结了有这么几十种，看看你是不是可以做咱们这个夏季的通阳工作，连拔罐也好拉罐也好。 挺好挺好，下面呢我们就听听姚老师给我们讲临床上哪些表现适合你阳虚的体质，适合你阳虚有寒，适合你阳虚有湿，咱们下来听听，然后呢对照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症状，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是一定要戒甜食，清除体内垃圾。 是的。哪些疾病与阳气不足有关？畏寒怕冷的，手脚冰凉的，后背心发凉的，经常爱感冒的，表情淡漠的，口淡的，小便清长大便稀软不成形的，还有就是不好动发懒，心动过缓，新陈代谢慢的，患有风湿类风湿的朋友，时常出现的这关节痛，鼻流清涕，口吐清晰痰，妇女的白带清晰，舌苔白或黑的滑腻苔，头重如果，肢体沉重，精神不振，胸闷驼背，遇冷病情加重的，五窍的内分泌过多的，严重的是胸腔积水、腹腔积水、肺积水、肾积水、脑积水，还有盆腔积液、滑膜积液、小便不利，像脚气、脚汗、脚臭，还有眼压高，早晨睡醒以后眼睛不想睁，身子不愿意动，一上午都打不起精神来，这些都与阳不足有关的这个病症。 这个把主要的刚才啊这个姚老师啊把临床啊阳虚有寒阳虚有湿临床的常见的一些症状给大家叙述了一遍。这些知识呢我每年夏天都讲，大家拔罐子也好刮痧也好说上那么几句，不是说什么人都适合拔罐， 就是说任何方法一定要对症， 它都有一定的限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对， 不是说一种方法什么病都可以调，什么病都可以好，不是的。这一点上我们多次给大家讲了，这就体现了中医的 辨证施治。 对，这就大家明白了，属于阳虚的人 可以吧？这内外不通啊，去把它打通啊，内外的通道啊，这些知识讲过吗？讲过。这毛孔干什么的呀？ 调节人体温的小窗户。 因为不通，内里边热，外边凉。还有呢？ 上面热，下面凉。还有是半身热，半身凉。还有就是刚才您说内热外凉，就是灯笼病。 灯笼病还叫做寒包火，这里边热，外边呢啊还怕凉，所以这些情况都是临床常见的。可是现在你要看西医，西医不懂这，给你试表，哦，温度正常，没事儿。比如说，我们通过刮痧刮出来的很多痧，这说明什么？ 嗯， 体内有淤热，甚至呢，刮出黑子了，有淤血。 是的。 这不就清楚了吗？哎，刮完以后啊，特别感觉到舒服。哎，姚老师， 嗯， 很多人给你反映后背，常反映的后背有哪些症状？ 后背疼，或者是后背酸，后背像坨子冰一样的。 这是三。 后背的感觉有针刺痛。 好了，不管是后背疼也好，后背凉也好， 嗯， 后背酸也好，后背疼也好，这都是说明什么呀？都说明后背的经络。 嗯，一个是督脉不通，一个是膀胱经的经络不通。 对，说他拉完罐以后，他就感觉到饿了，想吃东西了。为什么？ 说明这个五脏六腑在后背都有它相对应的这个腧穴。 对，所以啊，我们想通过这个拉罐法呀，或者是刮痧法，它这个后背既可以刮， 还可以走罐， 可以走罐。 嗯， 为什么就是通过刮痧也好，走罐也好，就觉得浑身轻松了？跟大家普及点知识，我们这个人是有一种气和一种胃啊，这话就讲的深了一点啊。 嗯， 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听。乌鸦一叫就死人，迷信。为什么说迷信？当人们不认识这个实质的时候，都扣上一顶帽子。但是这个迷信的帽子扣着，并不是所有的人就停止了，不去研究，有的去研究，发现什么？是这个乌鸦专门孵呢腐食肉的一种飞禽动物。这回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这句话呢？后来我就给改了，不叫啊乌鸦一叫就死人， 叫岩浆死乌鸦叫。 对了， 嗯， 这就科学了。你那么一说就不科学了。人有一种胃，这人一个是有气味，这个气味应该吐出什么？清新的，是吧？如果你体出浊的， 嗯， 或者口臭，这都说明 体内有瘀。 就拉低了，是不是这意思？ 对。 我们再说这个身体，说这个后背，是吧？我们说了两点：一个人有味儿， 嗯； 一个人呢，还有一种气， 气和味儿。 为了说这个气呢，我们又把味儿又解释了那么多那个。 嗯。 所以说，人类呢，不断的去认识，不要动不动啊就扣上迷信。人类未知数很多。了解了只是呢很少一部分，或者说了解了也是很浅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一个什么呢？不断探索的一种精神。言归正书，说这个气，就说这个后背膀胱之气， 就是膀胱经之气。 对，这个带个经字好。这个气起到什么作用？ 起到对全身有护表的作用。 对了， 嗯， 为什么是吧？一个人在同样的气候当中，同样的风力当中，是吧？有的人就怕风，是吧？有的人就是怕冷， 嗯， 有的人就竟然感冒了。为什么？ 就是说他的膀胱经精气不足。 没错，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膀胱气的作用是什么？是一道屏障。这道屏障是保护你的机体，是吧？ 不感受外界的风寒湿的侵袭。 对，这个膀胱经和什么为表里呀？ 膀胱和肾。 你看看，肾与膀胱相表里。 对， 说你肾气不足了，你这个膀胱精气也不足， 肯定就不足了。 所以我们是为什么呢？借天时通阳， 要来要去又跑到肾阳那去了， 又回来了。说你这个有湿，它会阻碍，阻碍什么？阻碍膀胱之气完成它的护表任务。明白这意思了吧？就是你已经有邪气了，或者你这闭塞了，啊，你这功能紊乱了和降低了，或者人家给你罢工了，呵呵，给你代工了，就这个时候，就借天时，血液循环快，新陈代谢快之时，我们再帮他一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解决影响这些我们正常的生理功能的这些因素，给他排除。 就是养生保健实际上就是帮扶， 所以这个呢我们结合着刚才啊姚老师说了咱们这个情况是吧， 对， 其他呢我想呢在这方面都有，特别是后背，我们刚才谈到了后背的输穴，我们过去谈到啊亲情按摩法，特别是年老体弱的，说起来啊五脏都多少有点毛病，你说挂哪科，你说吃什么药，那不好办呢。我们要想把五脏六腑都去、 功能全去调好了，那么就经常去打通这膀胱经，刺激膀胱经， 对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就对了。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膀胱经给拉通了啊。他为什么想吃饭了，肯定有人说啊你后背有啊，有管消化系统一些输穴，对，后边有什么啊？有胃输。 对，刚才不说了，五脏六腑，所有的输穴都在背部了。 为什么一拉呱就想吃了？哦，后边有胃输，胃不开吗？有胃输，吃不吃东西，不思饮食，是光看胃的事吗？ 脾的事。 哦，还有脾，哦，后边有脾输。那么上下不通气还有什么原因呢？三焦不通利，后背还有三焦输 。对， 实际上呢不是这样啊，不仅仅是脾啊胃啊三焦啊有问题，五脏都参与。你比如说我肝气，肝气是不是犯胃啊？ 肝气犯胃的时候爱打嗝， 是不是？ 嗯， 影响不影响？ 影响。 是不是你一打嗝气往上，胃 气往上顶，肯定胃发满发胀，它就没有食欲。 好了， 嗯， 它会不会肝影响脾啊？ 对， 会影响脾。为什么影响脾啊？知肝识脾，这个脾啊我们藏了长下阳，实际上呢一年四季 都应该养脾， 365天都应该。所以大家在这里啊提醒啊，该我知道的，该我想到的 就告知大家。 所以说我们提到了这些后背，一个是我们能够解决我们经常临床出现的一些症状，这是第一个。 好 啊，咱们说清楚点。第二点，能够调节你的五脏六腑的功能。 嗯， 既可以调又可以养，还可以达到通。 好，通调养它都占了， 这个三个是不可分割的啊，是不是啊？不可分割的。 嗯 啊，这是一个啊。那么第三个，打通了是不是增强了免疫力？是不是把你的膀胱之气给疏通了？ 是的。 将来还避免了什么呢？避免了你这个增强了膀胱之气，增强了就是护表之气，增强了防御外邪入侵体内的一个屏障。 是的。 是不是这意思？说起来还有吗？ 还有 预防了你弯腰驼背，你打通了督脉，预防了你腰椎病、胸椎病和颈椎病， 也预防了这个关节疾病。 你看再说太多了就打住，把主要的跟大家交代清楚了，意思是什么是吧？让大家做，大家辛辛苦苦的去做，它的意义何在，大家一定要掌握清楚啊。所以刚才杨老师把症状，那叫症候群， 嗯 啊，阳虚啊有寒，阳虚有湿的， 临床常见的症候群给大家说的比较细了。我呢又把这个拉罐也好，拔罐也好， 刮痧也好， 把它的意义和作用又一清二楚的列举了一二三四，我想这基本就说全了。咱们叫整体调整，局部加强。什么叫整体调整？什么叫局部加强？整体调整就是说我们传统两大特点，整体观念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各个系统各个组织各个器官啊，它都是相互之间啊是一个整体。所谓的整体是什么呢？它们有生理上的联系， 病理上的相互影响。 没错。 嗯， 所以有些在治病当中，很多人呢就针对患者，就针对这个症状。 嗯， 是不是针对症状？哎呀，这是难受了，那是不能动了，这红了，那肿了，这疼了， 这个体现局部的。 所以采取一些方法啊，比如很多人包括皮肤病也好， 嗯， 哎呀，今天抹点这药膏减轻了，过一星期又不减轻了，啊，为什么呀？啊，实际上呢是体内的啊一些脏腑的功能、气血的功能 反映在体表上的。 哎， 嗯， 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有句话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叫顺花摸藤找病根儿。 嗯， 啊，所以大家不是医生，是不是啊？所以不了解啊，他的病根在哪？所以通过啊，一边听节目啊，一边去啊做呀，啊，一边去悟啊，哎，越来越多的人悟明白了。你就说整体调整，哎，通过泡脚，通过推肚子，哎，从宏观上，从整体上达到一个是吧，上下通内外通。 那么就是现在开展这个拔罐法和这个刮痧就是局部加强。 这就说对了，这就我们把这个这些方法。就给它摆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使大家知道这是整体调整的当中的一个局部加强。这个局部加强呢，我们夏天讲这个冬病夏治，加强哪方面呢？就是根据季节的特点我们去加强，这个意思。哦，大家就明白了，这就好懂了。 嗯，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 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喂，你好。喂，李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李老师，你祝你身体健康长寿。 哎呦，谢谢。 哎呀，我通过几年的学习知识方法， 嗯， 还有和自己的实践嘛， 嗯， 经常把已经把那个三步曲五步操啊， 嗯， 融入了我的生活。 好， 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这五步操。嗯， 开堂。 那个什么，我觉得现在我五门及格功课都及格了。 哦，太好了。 啊，我那个什么，几年来了，我觉得收获还是挺不少的。我今年81岁。 哎呦，81说话可不像 啊。我没有什么那些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等等这些个大特别大的病哈，但也有不少的收获。简单的说吧， 嗯， 我以前就是身体还是算比较可以的吧， 嗯， 不感冒，我以前也不感冒，通过这几年的学习更不感冒了。 嗯， 那我那个最近3月份啊，有家里头有事儿，儿女们都感冒了，我没感冒。 哦， 啊，没事儿到感冒。 那个什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那个泡脚啊，推肚子啊，我现在大便五点到七点准去。七点到九点我自己主动的，就是八点半吃饭。 哦， 我特别遵守这个十二个时辰那个干活。 我发现您啊，这个说明平时就注重啊养生保健。 哎呀，我是听您说的，要预防嘛。 嗯，对，您预防的好。 我那个总胆固醇，我去年八月份的体检嘛，体检我是6.28，低密度呢是4.37，甘油三酯呢是1.59。我这个最困扰我的，我就怕我因为这个容易形成血栓什么的哈， 对， 形成斑块的。 嗯， 我这次就特意检查了一下，我现在胆固醇降到4.48， 哦， 低密度呢从4.37降到了2.25， 呵， 甘油三酯呢从1.59降到了1.34， 嗯， 基本上都是非常正常的了。 好，好极了。 我觉得主要的这一个，我还是就是我现在脚也不凉了，肚子也推的挺干净的了，准时上厕所的，也排了毒了。我现在的最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一个血压呀，我是祖传的，就是家史吧，就是低血压。我现在低血压呢是高压120几到130几，有时候到140。我低压只有50、60几啊。所以我老感觉到头晕，我这个实在是没办法。 对。 我这个是我最大困扰，我最大的个问题，我就想老师指点指点，看看我怎么能够让这个低压上去。高压倒可以，我也不敢吃降压的，是吧？高压一降，低压也降了。 对。 您说我应当怎么调理啊？ 好嘞，我给你解释解释。哎，好，你看啊，81了啊，这个学的做的是非常的认真啊。现在就一个问题啊，压差大啊。我想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是吧？都会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了，是不是？那血压刚刚还说了，有人压差低，有人压差大，是不是啊？有人一天是吧，早中晚血压都变化都很大，所以每个人情况都不尽相同。像这个呢，是吧？你看，是吧？他低压才50，那高压有时候高到140，是吧？50、140，你差多少？差90，是不是？那我们说了，正常压差应该40，是吧？你看差多少？差几倍了？这个我们就说了哦，给他定性定位，要知道自己压差了什么原因啊，那是紧型高血压。所以你服药，你看他说的很清楚，不降压药不好使，高压降了低压更降，啊，吃药也晕，不吃药还晕。所以说现在呢就没法解决，说有一种药是吧，能够把这样的血压，高压能降一些，低压能升上来，有吗？没有这个，是吧？所以相当自然的话，能够通过调什么，就把你的颈椎，随着你颈椎这个问题解决了啊，这个压差哎越来越接近啊这个正常，它是这样的。好，这个具体的啊，有时间呢到养生堂啊，这个查一查颈椎是吧，告诉你啊，哦，颈椎怎么解决，我们要做哪些是吧，这样的话好不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